明长记第三章，这是上主为考验那些不晓得克纳罕一切战事的以色列人所留下的民族，叫以色列子民的后代，至少那些以前不晓得这些战事的人，知道和学习作战。这些民族就是培勒舍特人的五个酋长，一切克纳罕人、西东人和住在黎巴嫩山上，即从巴尔赫尔孟山直到哈马特关口的西威人，他们留在那里是为考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否听从上主借梅瑟吩咐他们祖先的那些诫命。以色列子民就住在克纳罕人、赫特人、阿摩黎人、培离奇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中间，竟然娶了他们的女子为妻，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侍奉了他们的神。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忘却了上主他们的天主，而侍奉了巴尔诸神和阿舍拉诸女神。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将他们交在厄东王固商黎沙塔因手中。以色列子民遂服侍了固商黎沙塔因八年。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呼吁时，上主给以色列子民兴起了一个拯救他们的救星，即加勒布的弟弟科纳次的儿子敖特尼尔。上主的神降在他身上，他做了以色列的民长，出去作战。上主把厄东王固商黎沙塔因交在他手中，他的能力胜过了固商黎沙塔因，于是四境平安了40年。科纳次的儿子敖特尼尔去世后，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上主就强化摩阿布王厄格隆去打以色列，因为他们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他联合了阿孟子民和阿玛勒克人前来击败以色列，占据了棕树城。以色列遂服侍了摩阿布王厄格隆18年。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呼吁时，上主给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本雅明人格拉的儿子厄胡德。他是左右手能兼用的人，以色列子民便派他给摩阿布王厄格隆献贡物。厄胡德预备了一把1肘长的双刃刀，插在右腿衣服底下，来到摩阿布王厄格隆前献贡物。厄格隆原是个极肥胖的人，献完贡物以后就把抬贡物的人打发走，自己却由基尔加尔柱像那里退回，说：王啊，我有机密事要对你说。王说：退下。于是势力左右的人都退去。厄胡德来到他跟前，他正独自坐在凉台上的房子里。厄胡德说：我有神谕告诉你。王就从自己的座位上起立，厄胡德遂伸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刀来，刺入他的腹部，并和刀都刺了进去，脂肪遂包住了刀子，他没有从肚子里把刀抽出来。厄胡德出来到了走廊，把凉台上的门关上，上了锁。他出去之后，王臣前来看见凉台的房门关着，就说他一定在凉台上的内室里便利。待他们等烦了，看见没有人来开凉台上的门，他们就拿钥匙把门开了，见他们的主子躺在地上死了。在他们犹豫的时候，厄胡德已经逃走，绕过柱巷而逃往色伊腊。他到了那里，就在厄弗拉因山地吹号角，以色列子民就同他由山地下来。他在他们前面对他们说，你们紧跟着我，因为上主把你们的仇敌摩阿布人已交于你们手中。他们遂跟他下去，占据了摩阿布对面的约旦河渡口，不许一人渡过。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击杀了摩阿布人约有10000，都是壮丁和兵士，没有一个人逃脱。从那天起，摩阿布屈服于以色列手下，境内平安了80年。在他以后，有阿纳特的儿子沙莫加尔，他以赶牛棒击杀了600佩勒舍特人，拯救了以色列。